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是高天上的利剑，来刺透我们的骨节与骨髓，抛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光照我们幽暗的内心，使我们向你来回转，使我们这些坐在死荫幽谷之地的人看见了大光。是吧，愿这个主日就如同这个清晨，你让高天之上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也让你的话语的真理照在我们的心里。你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成为我们一生在你面前跟随你、侍奉你、面对这个世界见证你的最大的力量。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其实浪子的比喻是千百年来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的故事，甚至在英美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常常看见他的影子。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不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都特别熟悉这个比喻，对吧？让我这样说，甚至对有些人来讲，熟悉到一个地步，他都自以为自己已经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了。这个比喻说，在一个人家里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小儿子分走了父亲的遗产、家产，离家出走，肆意放荡，散尽家财，穷苦起来。于是他在困苦当中就幡然悔悟，于是重新回到父亲的身边，对吧？多少年来，很多人以为这个就是浪子的比喻的主体，故事的主体。通常我们会觉得故事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后面那不过是一个收尾的工作，对吧？实际上呢，故事到这里高潮才刚刚开始。浪子比喻的重点、高潮和核心才刚刚开始。通常呢，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坏人悔改的故事，就是一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实际上呢，它同样是一个好人不悔改的故事，就是一个在家的一个儿子外出流浪的一个故事。其实呢，这个不是关乎一个儿子的故事，这个其实是关乎两个儿子的故事。不是在告诉我们有一个浪子，有一个在家的儿子，不不不，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两个浪子的故事。因为经文快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小儿子刚刚到家，大儿子的流浪才开始，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它特别像一个工整对称的戏剧哈。如果你去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的话，你知道高潮点通常在哪里？在中间，对吧？并且前后是对应，是呼应的。我会觉得第一幕小儿子的失落跟第二幕大儿子的失落是相当对应的。耶稣是讲故事的高手，我会觉得这种对应对称才显出这个故事更加的精彩。我们先来看第一幕哈，第一幕以一个对白来开始，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说，父亲，请你把怎么样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坦白来讲呢，如果你了解当时的风俗文化背景，这个请求其实是比较大逆不道的。当时的人听见这个儿子对这个父亲的请求，其实是要很惊讶的。为什么？就中国人也有这个观念哈，中国人某一些的观念跟犹太人的观念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通常像分家产这样的事儿，通常要发生在什么时候？对，就父亲死了之后才能分家产，对不对？当小儿子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跑到父亲的面前说，父亲，请你把家业分给我。这里面的意味很伤人，对不对？很伤父亲的心，他基本上不管父亲的死活。其中隐含了一个意思哈， 这个意思虽然是隐含的，但是一定是很清晰的，就是小儿子想要父亲的家业而不是父亲，他唯一想要得到的其实就是父亲的家产，而不是他这个老父亲。他希望得到父亲的财富和遗产，却不管父亲此时可能被他这句话深深的伤害了心。开场白就将小儿子的罪、耸人听闻的这种恶描述的淋漓尽致。各位，多说一点哈，你觉得今天的成功神学在这方面会比小儿子更好吗？你有没有发现一模一样，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就很多人都会像这个小儿子，他们想要上帝一切的祝福，但就不真的想要上帝，对不对？是吧？赐给我房子，赐给我儿子，赐给我车子，赐给我妻子，赐给我票子，赐给我这个，对吧？但是他绝对很难享受说，主啊，我想跟你在面前聊这个祷告半个小时，单单享受与你之间的交流，单单享受你的那一个真实慈爱、怜悯、公义、圣洁，很难的。他学不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地坏了，是因为他的心真正想要的不是上帝。所以只要成功就好了，为什么要永生呢？只要有钱就好了，为什么要有神呢？这就是所有小儿子的一个统一的模式，就是我们抛弃了一切祝福的源头，那个源头是什么？就是上帝，对吧？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他的父亲，对吧？因为他连一根线、一根针都是他父亲给他的，对不对？我们承认。我们抛弃了那个源头，却只要祝福。然而让我这样说，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祝福的源头，这些祝福还是祝福吗？坦白来讲，这一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终有一天会耗尽，对不对？就像这个小儿子，他其实分到一大笔的家产，其实他离开了父亲，离开了那个源头之后，他终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对不对？于是呢，经文也照我们的想法往下发展，说过了不久，小儿子就带着他那份财产干嘛去了？往远方去了。因为觉得远方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词汇，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人们觉得远方带来一种朦胧美，远方带着一种想象当中的甚至无法比拟的美。哎，为什么一定要到远方？大概就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对吧？但是问题是，有风景的地方就没了自己，就失落了自己，就让自己陷进陷阱当中去，好像熟悉的地方没有留恋、没有幸福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我离家千里去成都读大学的原因。是不是每一个高考的孩子都想在省内读个大学，还叫读大学？对不对？所以这是远方的魅力哈，因为远方没有父亲的约束，对吧？因为远方是一个特别诱人的地方，然后故事特别描述他的生活的样式，特别配合了远方。那个配合是什么呢？说他在那里任意怎么样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叫任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任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随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舒适、自己的满足，就是任意嘛。意思是他没有约束，对吧？意思是他没有标准，他没有权威，他上面没有头，他上面没有父亲，他上面没有规矩，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规矩，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权威。我觉得这是典型的挣脱了父亲之后的反应。我多说一点哈，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启蒙运动之后整个世界的精神气质，对不对？启蒙运动之后整个精神 整个世界的精神气质就是打碎旧世界一切的秩序、道德、规矩和权威。然后请问是不是从此就没有规矩和权威了？不不不，你错了，他是另立了一个权威，这个权威是谁呢？自我，对不对？就是自己。就好像四世纪描述以色列人典型的那句话叫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啊王，个人任意而行。各位，这句话包含了两个信息。第一，他们不以万军之耶和华为他们的王，包含了这个信息，对不对？第二，他们以自己为他们的王，对不对？因为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任谁的意呢？不是任上帝的意，就是任自己的意嘛。那如果你要任自己的意，那谁是你的王呢？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王。所以又一个亚当的翻版，对不对？上帝说不可吃，吃的日子就死，然后他觉得吃了自己就能如神一般，就是离弃上帝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然后自己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宰。这2000年来罪从来没有什么花样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翻版。远方自立为王，开创新天新地，走进新时代，从此你就站起来了。所有这种割裂性的话语都是在一种自我里面的无限膨胀。所以中国过去这几十年的每一场的运动都是这种割裂性的话语，对不对？所以到远方去任意放荡的生活是对浪子的描述，也是描述他真正的失落了。各位，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能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我们相信远方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离开父亲的约束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最终我们有没有觉得离开信仰的束缚会给我们带来享受？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如果有一天小组长给你发短信说这周周间小组聚会暂停一次，你来考察自己的心是窃喜，是长松了一口气，还是说哎糟糕，又没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团聚学习神的话了，你是哪种心态？各位，通常我们是长松了一口气，对不对？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有的时候是这个光景是我们不容易承认的，我们不容易相信的，我怎么能够是这样的人呢？哦不不不，你其实是比这样的人更差的人。所以不要被谎言欺骗了，不要被自己欺骗了。我常常说一句话，我说很多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他成功的欺骗了自己，他成功的让自己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离开父家以为得到自由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正在怎么样，正在失落的状态，对吧？当我们以为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的时候，其实正在失去了自己，对吧？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觉得耶稣说的话太经典了。为了浪子的比喻，小儿子的光景可以用那一句话来总结，也可以总结我们中间好多人的生命的状态。我们总想得到好多的东西，最后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吗？最可悲的是不是你没有得到，最可悲的是你真的得到了，然而你却失去了自己，成为这个世界最成功的人，能不能弥补我们不信靠上帝的失败？永远都不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能不能弥补他离开父家的那个失败？不能。所以常常很带有戏剧性的是什么呢？正巧那地方遇着一次大饥荒。各位，正巧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资金链断了，他就穷苦起来，他就无衣无食， 他的生活变得一片狼藉，对吧？所以甚至最后呢，描述说他最后沦落到猪圈当中，过着是跟猪一样的生活，甚至有点不如，就是他想吃猪所吃的豆荚都不能。这个时候他才猛然的意识到一件事儿：我富家有那么多的口粮，我为什么自己要在这里饿死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会说上帝对许多弟兄姊妹的管教和击打是有益处的。不把我们逼到那个地步，不把我们逼到墙角，不把我们逼到一个好像绝望毫无出路靠自己不能活下去的地步，我们就不知道想起还有一个富家，我们就不知道想起我们还有一位丰富的万有都是他的那一位上帝。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故事的第二幕就是他的回家，对不对？他其实是一个转折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转折点发生在他人生的最低谷，而不是发生在他人生的最高潮？通常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也是如此。各位，你觉得成功顺利财富让你更容易亲近上帝，还是困境疾病艰难更容易让你推逼你投奔上帝的怀抱？通常是后者，对不对？当然这个表明说我们的心刚硬哈，这个表明我们这个就是那种属于那种欠揍的那种人，对吧？但是我会说呢，连被揍这件事情在上帝的儿女身上都是他恩典的契机，都是他回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契机。所以你就知道上帝的智慧无法测度。永代的神，全能的父，他创造万有，他也使用万物万事万物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于是对这个小儿子而言，他曾经弃之如敝履的那个儿子的身份，在此时此刻却成为他唯一的盼望。他说，我父亲家里口粮有余，而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于是你知道，对于这个小儿子来讲，他做出了他一生当中最重大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决定干什么？其实这个决定很简单，对不对？但是我又说呢，这个决定其实又是极其的意义非凡，就是他决定回家。各位，决定回家这件事情几乎是最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坦白来讲哈，我看好多弟兄姊妹的生命光景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做了好多复杂的事情，想解决一个一个的难题，但最终总是解决不了。然而这个时候没那么复杂，最简单的行动却直指问题的最核心。因为他知道他一生最大的问题其实来源于他离开了他父亲的家，这是他一切问题的源头。于是他的举动就是要回到父家当中。坦白来讲，今天好多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已经被上帝击打得遍体鳞伤了，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已经在极大的困境和艰难当中了，但是他的想法是好好养猪，努力工作，把失去的钱再赚回来，是不是？好多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各位，让我这样说，你即使好好养猪努力工作，也无法把你失去的那个儿子的名分再赚回来。你需要的不是好好养猪，各位，对于这个小儿子来讲，他需要的是不是在这个猪圈里好好养猪？不，不是的，压根儿都不是的。所以这是今天好多人的反应，生命当中许多的艰难都是催逼着我们去怎么样调转180度，而不是在现有的方向上再努力一把。可悲的是，今天好多人他的方向其实是在现有的这个方向上再努力一把。不，努力没用，如果方向错了的话，越努力不是离得越远吗？所以投奔上帝， 投奔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靠自我的奋斗来好好养猪。于是他在心里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回去见我的父亲，并且他心里筹划了那个对话的场景，对吧？我回去之后该怎么说，他都心里先筹划好了。他说，父亲，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让我做一个雇工吧。实际上他是想要以此来偿还自己过去的罪恶，对吧？他觉得他把父亲伤得太深了，他觉得他的罪太大了，他要跟父亲回去和好，他不再奢望恢复儿子的身份，他觉得自己不配，他想将功补过，当然觉得自己不配，这个是应该的，因此他就回家去了。而父亲呢，从老远就看见了他。这个故事怎么说？这位父亲当他远远的看见了那个儿子的时候，就动了慈心，这是一个内心活动的描述，对吧？朝他跑去。各位，我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文学作品的时候，你需要一内一外的来彰显，动了慈心是朝他跑去的原因，朝他跑去是动了慈心的表达。各位，朝他跑去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父亲年纪老迈跑不动，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在古代近东文化当中，习俗当中，一个家族的族长是不跑的，因为那个是有失身份的。这位父亲顾不得他作为族长的那个面子，他跑去拥抱他，亲吻他。于是这个时候小儿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说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雇工吧。哎，各位，请问这个小儿子对父亲说的这句话，父亲有没有听到？听到了，对不对？肯定听到了，但他几乎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你承认吗？他甚至都没有说，哎，不用做雇工，就做儿子，他甚至都没有回应这句话。如果他回应这句话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有逻辑和理性的一个一问一答，对不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快去把那个袍子，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指头上，把鞋子他穿在他的脚上，对不对？意思是他压根儿没去听他儿子这个想要做雇工的话，而是他想一味的把自己所有的来给他这个儿子。哎，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悔改的够彻底，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够大。我再说一遍哈，这个话是不是表达小儿子的悔改？当然是。但是好像父亲压根就没有看他悔改的够不够彻底，对不对？而是父亲那个怜爱发动，动了慈心，父亲的爱充满了他的整个的脑子，他听不进去他的孩子说的那个话，他想一味的把自己所有的给他这个儿子。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不是因为我们悔改的够彻底，因为没有人可以悔改的够彻底，而是因为神的爱无边无际无限，充充满满的临到了我们。那小儿子想，我已经把我那份产业挥霍掉了，已经没有资格再拥有任何的财富了，我只有做工来赚得口粮了。但父亲压根儿没有让他把话说完，父亲压根儿都不需要让他来将功补过，父亲唯一需要的是要带他回家，重新赋予他那个儿子的地位。让我这样说，纯粹的恩典，纯粹是这个儿子不配得的，这就是纯粹的恩典，是这个儿子纯粹都不配得的。他认下了这个儿子，他摆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party， 对吧？来庆贺这一天，庆贺他的儿子失而复得。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儿子，终于有一天决定要回家。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对主说，主，我不配。其实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归，但上帝不需要，需要的不是这个， 他给我们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在第一幕的结尾，一切恢复了正常，对吧？混乱、高潮、回转、恢复，这是典型的福音的叙事的方式。一切好像恢复了正常，小儿子被父亲接纳，重新的回到父家。但是故事当中还有一位人物，他还不知道他的弟弟回来了。我们来看下一幕，当父亲开设筵席的时候，一个新的冲突发生了，一个新的混乱发生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儿子那个时候正在田里。哎，为什么耶稣特别的加上这一个细节？我觉得耶稣真的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特别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儿子心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牛做马，对不对？因为他正在哪里？正在田里，没有这个富二代的那个酸腐的挥霍的习气，对不对？特别的守家，规规矩矩。但是他回家不远，他听见了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对吧？仆人的回答击中了他的小心脏，你的兄弟回来了，简直晴天霹雳啊。并且不仅他回来了，他如果回来了做一个故宫还没问题，对不对？并且这个仆人说的还很详细，对吧？你父亲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哎，没缺胳膊没小腿儿，人家还是无灾无病的回来了。于是就把牛犊给宰了。你可以想象大儿子心中的苦毒和怨恨啊，当然后面他的话语把他的苦毒怨恨表达出来了，但此时此刻他内心非常的气愤，甚至经文告诉我们他拒绝去参加这场盛宴，对吧？你看各位，一开始是他的弟弟离开他的父亲，现在轮到他了，轮到他开始离开他的父亲了。从前是弟弟离家出走，现在是他站在家门口不愿意进去。我的意思是半斤和八两，你问谁是半斤谁是八两，各位，古代中国的半斤就是八两。堕落的本质总是表现得似曾相识，甚至他迫使父亲出来劝解这个大儿子，他还是不肯进去，他甚至对父亲非常的粗暴，就好像他的弟弟曾经对父亲非常的无理取闹一样，对不对？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服侍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杀牛宰羊。你有没有听出来苦毒怨恨的气息？你有没有听出来不满？你有没有听出来他怎么没死在外面？就他父亲他弟弟回来让他很不满，对不对？他弟弟没死在外面这个事儿让他很怨恨，对不对？他的意思是，甚至他都没有称他为兄弟，他说你这个儿子，他恨恶他这个弟弟回来。弟弟回家了，至少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表达出来一个最基本的情感，就是他其实一点都不高兴，他没有丝毫的喜悦。所以弟弟没有继续在外面流浪这件事情让他很生气，虽然令他父亲极度的快乐，但是却令他很生气，对不对？大儿子的愤怒显明出来，他话里透露出强烈的不满，对父亲的不满，对弟弟的不满。如果你是大儿子，你不需要有一个心理学博士的学位，你也能意识到那一天几乎是父亲最高兴的一天，对不对？ 但是他不在意这些，他不管父亲的高兴，他只看见说你为什么为他杀牛宰羊。他甚至觉得说我干了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一只羊，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欢喜快乐，对不对？哎，正如父亲出来劝大儿子的话说，其实父亲知道大儿子的想法，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你的。他知道大儿子关心的是东西，是财富。现在父亲拥有的每一样东西，确实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将来都是大儿子的，对不对？因为小儿子已经分走了他的那一个部分，现在大儿子是唯一的继承人。但是请注意，他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哎，你的一个弟弟回家了，他关注的是你怎么为他杀了一只羊。就他关注的不是他弟弟回家了，他关注的是那只羊，对不对？意思是他真正在乎的不是他的父亲，因为弟弟回家了，他父亲几乎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情了。如果他真的在意父亲，他应当与父亲同乐，对不对？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父亲的产业，像不像？我说过，这两个是一个对比嘛，就好像他的弟弟从前不在乎他的父亲，他只在乎他父亲的产业，他儿子一模一样呀，他不在乎父亲的心满意足，他只在乎父亲的产业。从前弟弟只要家产不要父亲，他同样如此。但故事的最后说，父亲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理当的意思是你不欢喜不快乐就表明你有问题，你不正常，你不合理，对不对？所以读者们一直可能会在迫切地问，这个大儿子最后怎么样呢？他到底有没有回家呢？这个家人能在爱里团聚吗？他最后能和好如初吗？但是耶稣却在此时结束了这个比喻。巨大的悬念，为什么故事在此戛然而止？耶稣到底想说什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对比这两个儿子。在第一幕里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对罪的非常传统的描述，就是这个小儿子身上的罪的体现，比较传统，对吧？羞辱父亲，自私自利，淫乱放纵，自私自利自我放纵，妓女的情人。是的，这是对罪的非常传统的描述，每个人都知道说这些表现大概就是罪，对不对？但是到第二幕结尾的时候，其实耶稣却完全转向了事情的另一端。你看到的是两个儿子，一个看起来好，一个看起来坏，但其实都很坏。这是耶稣想让我们看见的。你看起来一个在家陪着父亲，一个在外面远离父亲，其实他们都远离父亲。你看起来一个想要父亲的产业，一个在家里勤勤恳恳的在工作做工，但其实他们都只是想要父亲的产业，而不是父亲，对不对？这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所以让我这样说，让我这样来总结，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其实都在利用父亲去得到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财富，就是产业，那个才是他们真正爱慕的东西，而不是他们的父亲。只不过呢，有区别的，区别在于他们想要得到财富和产业的方式不同。小儿子的方式是强盗的方式，大儿子的方式是雷锋的方式。 表现方式不同，但他们目的都一模一样。或者让我这样说，回到那段经文的背景当中，小儿子的方式是税吏的方式，大儿子的方式是法利赛人的方式。为什么大儿子不肯去参加盛宴？他自己说出来了，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也没赚得一只山羊羔。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如此的违背你的命，你还给他宰了牛犊。他自己说出来的这个话，对吧？关键就在这，意思是我没有违背你的命，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在家里顺服你，听你的话，又有什么好处呢？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利益呢？换句话说，他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不是他想要去做的目的，那只是他的工具，那只是他的方式，他真正想要的是产业，对不对？换句话说，让他真正远离他父亲的，请注意哦，不是他明显的罪，而是他的良善，而是他没有违背父亲的命这件事情。因为他想要用自己的顺服来赚得一只山羊羔，而然而当他的顺服，当他的善没有赚得山羊羔来的时候，善对他来讲还有什么用呢？当赚不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产生了什么苦毒和怨恨，对不对？这意味着他压根儿不喜欢善，他压根儿不喜欢顺服父亲，他喜欢的只是想透过善和顺服来得到的那个东西。像不像我们？我觉得好像呀，我觉得真的好像。关键就在这儿，小儿子试图透过离家出走和叛逆来控制他的父亲，而大儿子透过留下来顺服来控制他的父亲。小儿子试图得到父亲的产业，是透过打破世人眼中的基本的规则的方式，对不对？而大儿子试图得到父亲的产业，是透过在世人眼中遵守所有规则的方式。表现上南辕北辙，实质上一模一样。所以耶稣向我们展示，这两个儿子其实都失丧了，他们没有和父亲真正的有爱的关系，他们每一个儿子都与父亲隔绝，里面的内在的，因此他们也都与上帝隔绝。在今天人们在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哈，我知道现代社会，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的社会，我们想起浪子的比喻，几乎就是只是想起了第一幕当中的那个小儿子的故事，浪子行头回头啊，金不换，大概就是耶稣给我们讲这样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文化当中其实并不缺，对不对？并不缺。如果浪子的比喻跟中国儒家的那些的比喻如没有区分的话，那这就不是我们的信仰，而我们的信仰肯定跟那个是有区分的，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如果你仅仅讲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可能会让人眼里充满了泪花。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关于爱和宽恕的故事，关于一个悔改的故事，关于一个流浪回家的故事。但是请注意，你读，如果读下文的话，你会发现那些听众并没有在擦他们的眼泪，因为那些听众不是在淌眼抹泪的被这个故事感动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极度的震惊，极度的气愤，他们觉得被冒犯了。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不是来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上帝都爱我们，当然是，但是这个不是浪子的比喻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因为浪子的比喻在告诉我们， 一切你曾经听说过的、做过的、想过的一切，想要去试图用来接近上帝的方法都错了，包括那个看起来表面上一点都没有错的大儿子也错了。因此呢，让我这样说，有两种迷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把大儿子放在这个比喻里面的原因。第一种迷失就是小儿子的迷失，就是税吏妓女对人的迷失，就是不遵守道德，不遵守规矩，不遵守基本的人之常情的该遵守的那些的道德的准则，就是小儿子，对不对？就是当时的妓女、税吏和罪人。但是耶稣实质上在想要讲的更深一点，如果他仅仅指出税吏、妓女、罪人的罪，还不够深入，因为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这样认为。但是耶稣接下来要把大儿子放在比喻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呢，其实还有一种罪，就是透过有规律的、有道德的，甚至是看起来规规矩矩的、圣洁的宗教的生活的方式来去逃离上帝。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方式，对不对？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我觉得我们的心与大儿子和小儿子都相似。如果你的内心深处说，我非常努力，我尽量顺服，我好好读经，我好好祷告，我努力服侍上帝，因此上帝就应该答应我的祷告，给我一个舒适的生活，然后当我死的时候带我去天堂。但我这样说，如果你内心真这样想的话，那耶稣就是你的老板和雇主，他还不是那一位最慈爱、最良善、最圣洁、最公义的救主。为什么？因为你在用你一切的东西来赚嘛，来换嘛，来换得他的救恩，换得他的赏赐，换得他的慈爱，换得他的怜悯嘛。但问题是换不来，对不对？大儿子也在用他的勤勤恳恳来想要换一只山羊羔嘛，对吧？因此你在努力透过你一切的好行为、美德、良善、顺服、敬虔来赚得上帝对你的祝福、保守和救恩的时候，本质上，让我这样说，他为什么那么的糟糕哈？你说难道顺服圣洁、遵守律法、过有良善、有道德的好行为的生活不好吗？好，请注意，真的很好。但问题是，你如果用那些东西来想要赚得上帝的祝福、恩典和救恩的时候，在最本质上，你其实在让自己努力成为自己的救主，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你自己来救赎你自己的生命嘛。透过什么来救赎呢？良善、顺服、道德、好行为，来赚得我要得的救恩、祝福和赏赐。那么请问，在这个逻辑里面，谁才是救主？自己，对吧？自己才是救主。你所有的道德和敬虔只是一种方法，让你渐渐的成为你救主的方法。而人若以自己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耶稣基督就肯定不是他的救主，对不对？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若以自己为他生命的根基，那耶稣基督就肯定不是他生命的根基。人若以自己为他自己人生的目标，那耶稣基督就肯定不是他的目标。所以让我这样说，这一个信仰模式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离弃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不需要十字架，他只需要努力一把，他只需要比别人更聪明、更有道德、更有智慧、更努力就可以了，但他不需要十字架。而所有不需要十字架的福音都是异端，都是离弃了救恩的根基。所有的大儿子们都想透过自己的敬虔和顺服来得到上帝的某些东西，但 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知道什么吗？2000年来所有律法主义者最大的困境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们的顺服和敬虔没有换来他们要得的东西之后怎么办呢？他们会愤怒，他们会苦读，他们会怨恨，他们会抱怨上帝，他们会离弃上帝，他们内心会充满苦读和怨恨。尼采的父亲，如果不是尼采的话，应该是另外一个著名的导演，叫希特曼。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每个主日在教会讲台上大讲特讲上帝的慈爱，回到家里却一言不发，与整个家庭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极度的疏离。于是18岁那年，他的姐姐堕胎，他打了父亲一巴掌，从此离家出走。从此爱救赎对他来讲就好像一座奥斯维辛，他觉得一切都是虚假的。因为他的父亲每一个主日在讲台上都大讲特讲上帝的慈爱，回到家之后却极度的冷漠。所以你知道在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他没有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包括他的父亲，包括他，包括整个家庭。其实他们都想要透过他们的表现来赚得上帝的救恩。其实这个比喻最高潮的地方就在于他结束的方式。其实让我们一方面很感恩，一方面又很心痛。他结束的方式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小儿子，那个明显的罪人，那个明显的浪子，最终却回来了，却回到了父家，却得以参加盛宴，却得到儿子的身份。但请注意，那个在世人眼中看为遵守一切道德规矩的人，一切美好的，世人眼中标准的好人，一直在家里陪着父亲的这个人，却迷失了，却更加自义了，却无法去参加这个盛宴。所以耶稣的听众确切地听明白了当时的这个故事，答案几乎要呼之欲出了，就是税吏和妓女和罪人倒比法利赛人先进天国。这个答案几乎呼之欲出了，对吧？这些人反被救赎，而那些真正的法利赛人却释放。所以请回到这个比喻的一开始，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路加福音15章1到3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想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于是耶稣就用比喻说，你终于明白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真正想要讲给谁听啊？是的，因为法利赛人觉得说，你怎么跟罪人、妓女、税吏一起吃饭呢？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于是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不是接受不了吗？我给你讲三个比喻，让你看看到底谁是真正错了，谁才真正需要悔改。于是接下来耶稣一口气儿一气呵成讲了三个比喻。失钱的比喻，一个人有10块钱，失落了一只，点灯找着就欢喜快乐，说你们跟我一同来欢喜快乐，我失落的那只钱找着了。失羊的比喻，一个人有100只羊，走丢了一只，就是费力的去找，找着了就欢喜快乐。然后失人的比喻，一个人有2个儿子，有一个走丢了，回教家了，按理说应该怎么样？欢喜快乐。但是重点就在这里，他的大哥却并不欢喜 并不快乐，对不对？前两个比喻是为第三个比喻推这个做铺垫的，第真正的高潮在于第三个比喻。因为常理来讲，你连失去一块钱找到了都会高兴，连失去一个羊找到了都会高兴，那你说失了一个儿子找到了应不应该高兴？人应该比钱和羊贵重的多嘛。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的哥哥不高兴，他的兄长不开心，他的兄长不高兴，这个是极大的问题。而耶稣要把这个极大的问题抛露给人看，因为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高兴，妓女、税吏、罪人来到耶稣面前挨近耶稣听耶稣讲道，是不是失丧者回归的表现？是不是应该替他们的回转悔改归向上帝高兴？但是当时的文士法利有没有高兴？不仅不高兴，反而是酸酸的感觉，反而在嘲弄耶稣，讽刺耶稣，对不对？于是耶稣讲了这个比喻。 OK， 简单两分钟梳理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比喻其实是对着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当时有两群人围着他，一群是小儿子，一群是大儿子。税吏和妓女、罪人就是小儿子，他们原来是失丧的、离家的、随心所欲的。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像大儿子，他们留在家中，他们遵守一切的规矩道德，他们表现良好。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说，应该这个大哥哥就是应该得救的、上天堂的、上帝喜悦的，那个小儿子应该就是坏蛋、不被救赎、失丧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好人得救上天堂，坏人灭亡下地狱。这是典型的律法主义的思维，这是典型的中国儒家的思维。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故意的扭转了这个思维，打破了这个模式。因为福音跟道德主义有本质的差异，福音就是不配的人得恩典，所有自以为自己配的人都将自己放逐在福音之外。因为他配，他就不需要这个福音，他只需要自己努力把赚得就可以了。所有觉得自己配的人都将自己放逐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外，所有自己不配的人，请注意哦，觉得自己不配是他真的不配哦，他不是仅仅觉得而已，他是真的不配。但是上帝的完全的恩典却临到了他的身上。各位，我们都是错的，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迷失的，然而耶稣的恩典却临到了我们。换句话说，这两种方式看起来是有极大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主。让我这样说，在某个角度来讲，人类历史这300年来有一个巨大的分水岭。300-500年之前，人们逃离上帝的主要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就是道德主义的方式。耶稣的时代，古典主义的社会，人们逃离上帝的方式其实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方式。因为在古典主义的社会当中，规矩、道德、规范、权威是每个人都要去遵守的，但是这种方式是人们主要的失落的方式。启蒙运动之后，我会觉得说，人们在当代逃离上帝的方式主要是自由主义的方式。一种是道德主义的中规中矩迷失了，一种是自我的放浪形骸迷失了。所以福音请注意，既不是放浪形骸，又不是中规中矩，虽然看起来很多时候是要中规中矩。最可怕的是那些随心所欲的明显的罪人，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认识到自己的罪？因为显出来了嘛，连他周围的人都知道说你这样做肯定不对，连不信的人都知道这个明显的罪，偷盗就是罪，他信不信主他都知道偷盗是罪。所以有的时候呢，明显的罪呢反而有的时候更容易被发现，对不对？但是让我这样说好吧， 你有没有觉得外表光鲜亮丽，看起来很有教养，文质彬彬，爱老婆爱孩子，凡事遵守规矩，这样的好人有的时候更不容易认识自己的问题，更难发现自己的问题。在这个角度来讲，牧师比信徒更难悔改，有的时候更需要上帝的光照，有的时候更需要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更需要更深的省察自己。因为我们表现得太好了嘛，因为我们甚至表现得太优秀了嘛，有的时候大儿子是比小儿子更接近地狱的人，挂名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是比非基督徒更刚硬的人，宗教徒有的时候是比撒旦比强盗更接近撒旦的人。所以有没有可能传道人比信徒更假冒伪善？很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的时候老师比学生更需要福音？很有可能。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表现优秀、道德品格行为好像躺在那里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了，躺在那里等躺平来上天堂了。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站起来努力工作就能上天堂，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至少浪子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每一天被福音来光照，每一天被神的真理来省察自己，来剖析自己，来回转，来省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更熟练，我们甚至比刚信主的人，比非基督徒更熟练一套技能。这套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容易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悖逆，用外面一层光鲜亮丽的东西层层包裹，然后说一点属灵的套话，说一点政治正确的话，属灵正确的话。哎呀，我是个罪人，哎呀，我需要悔改，哎呀，我软弱了，哎呀，我需要更有信心，哎呀，我爱心不足。哎，你说这个话对不对？没问题啊，这个话本身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多了，它其实是更多的掩盖了我们内心更具体的那个东西，更具体的罪，更具体的败坏，更不愿意去剖露出来的东西。哎，我多举一个例子哈，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类似于福音大会的个人信主见证的这样的见证？这种见证通常有一个套路，就是我们会极尽笔墨的描述自己未信主之前的糟糕败坏、软弱跌倒、违背上帝，是个大罪人。然后呢，好像有一天从天上打一个雷下来劈中了我们，从此之后你有没有觉得那些做见证的人通常就会极尽笔墨地描述自己的爱主、热心、圣洁、回转、美好，即使中间穿插一点自己的软弱、糟糕、悖逆，也是在说，哎，其实我还是向主回转了。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未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确实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哈，这个是真实的。但是让我这样说，路德是这样说的，路德认为呢，其实啊，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啊，很多时候信主之后不意味着立刻你能够有一个180度的扭转，有的时候上帝甚至为了让你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恶，可能让你认识一个以前更没认识的那个深度来认识自己的罪恶。就你没信主之前呢，你觉得你只是一个60分的人，不，50分的人，你信主之后你却发现你是一个30分的人、20分的人、10分的人。这是符合福音的逻辑的，因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请注意，这个不是在仅仅描述他未信主之前的光景，他在描述他整个的光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在这两个儿子的身上， 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影子？很可惜的是，我觉得好多人看不见自己的影子。请允许我说，如果你没有在这两个儿子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那么你就一定没看好，就需要继续看。你说我既不像大儿子，也不像小儿子，那你总不能像父亲吧？上帝才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扮演父亲的角色，对吧？耶稣的意思是，全人类就这两种情况，要么你是大儿子，要么你是小儿子，你肯定不是父亲，放心。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身上呢，有的时候是大儿子，有的时候是小儿子，我们会熟练的无缝对接，毫无违和感。对别人的时候拿出了大儿子的架势，对不对？要求、责任、权利、命令、规矩。对我们的时候呢，小儿子，对吧？要讲恩典，要讲慈爱，要讲怜悯，你为什么那么多的规矩给我？你不属灵，我就是要自由的敬拜上帝，我就是要自由的凭着我的感动生活，你那套人的东西不行不行。但我们对别人的时候，我们给别人的东西，我们就不说人的东西了，我们就说这是圣经，这是神的。不要那么前后不一嘛，对吧？要告诉要我们要这样想，我们给别人的要求那也是人的东西，别人给我们要求也是人的东西，就看我们这个人的东西符不符合神的律法、旨意和心意就可以了，对不对？诚实的说呢，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甚至在我成了基督徒之后很多年当中，我的生命当中时不时的会出现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光景，甚至前一刻是大儿子，后一刻是小儿子的这种光景。有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这就是基督徒一生成圣的过程，在福音当中对付自己的自私，也同时对付自己的自义。自私跟自义看起来是两面的，对吧？要同时被对付，对付自己的坏行为，有的时候也要省察自己的好行为，对付明显的罪，也要对付隐而未现的罪。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你无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回家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完全都是靠父亲的接纳和恩典。所以呢，如果你要回家，耶稣的意思你需要三样。第一，你需要父亲的爱，这个不是你能做的，对吧？你需要上帝主动的爱。对这两个儿子而言，作为父亲都是赢出去的，对不对？为了把他们带进这场盛宴当中，他出去迎接了第一个儿子，小儿子，亲吻他，他也亲自的出去迎接第二个儿子，让他进来，在家门口，他出去迎接这两个兄弟。所以让我这样说，结论是，你永远都不会凭着自己的努力寻见神，除非他先寻见了你。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必须学会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必须学会为自己的罪悔改，同时也要为自己的罪之外的东西悔改。小儿子回家，当然他有许多要悔改的罪，我们说你看他悔改了，所以上帝接纳他了，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这个说法，他真的悔改了，上帝父亲也真的接纳了他。但请记得，那个大儿子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他依然是迷失的状态，对不对？因此关键的是，基督徒不仅要悔改他们明显的罪，毫无疑问他们当然需要悔改他们明显的罪，但他们同时也要为自己为他们做的那些好行为背后的动机来省察，这非常的重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很容易为做错的事情悔改，对不对？至少没那么难嘛。但我们其实是不太容易为我们做对的事情去反思、去省察的。我们会为我们做对的事情而骄傲， 我们会为我们做对的事情而不接纳别人。跟你说过几遍了，就是这么简单，还是做不到。因为我做到了，你就必须做到嘛，你没做到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做到了。这就表明我们还是倾向于以行为称义嘛，我们还是倾向于因善行称义嘛。所以我们需要悔改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自私，我们还要悔改的是我们的自义。因为救恩从来不是靠我们的自私，也不是靠我们的自义。第三，我们需要被上帝带我们回家所付出的爱、恩典和代价而被感动、被融化。坦白来讲呢，路加福音15章税吏、罪人、妓女、小儿子是典型的罪人的类型，法利赛人、文士是典型的宗教徒的大儿子的类型。法利赛人责问耶稣为什么跟小儿子一起吃饭，作为回应耶稣讲了三个比喻。作为回应，耶稣真正的去告诉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最正确的方式是什么？是接纳这些罪人、税吏、妓女、小儿子，为他们伤心，为他们忧伤，然后他们悔改的时候就接纳他们。在当时的近东的传统当中，如果一个家庭当中他的弟弟走丢了，听明开了这样说哈，他说如果当时的一个家庭的弟弟走丢了，你觉得谁有责任把他找回来呢？是的，听明开了说他的哥哥其实是有责任把他找回来的，因为长子是要分双倍的家产的，他有这个双倍的家产，他也有双倍的责任，他有责任维护这个家庭的团结，他有责任维护这个家庭成员。所以让我这样说，其实以西结也这样说，耶利米也这样说，当时的罪人离弃上帝，拜偶像，淫乱强暴，那么谁有责任把这些人给召回来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律法师、祭司、牧人的角色，对不对？这些牧人的角色是有责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的。在耶稣的时代，那谁来担当牧人的角色？文士和法利赛人吗？是，当然是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其实是充当了那个牧人的角色，但很悲催，他们其实是应验了像以西结书所说的是坏牧人，不是好牧人，对不对？于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才说我是啊好牧人。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原本兄长要去做的事情他没有做。你知道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兄长，对不对？于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真正做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放弃的那个工作，所不做的那个工作。当这个小儿子来到父家，他拿的每一个戒指、衣服和鞋子，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其实都是属于他的兄长的，对不对？但是当他父亲接纳的时候，他就只能花费将来属于他兄长的那个财富和产业。这个不是免费的，这是有人支付的，对吧？如果这个小儿子从来不带回来，那这些就不会花在他的身上。对小儿子来讲，回来是没有代价的，但这一切是有代价的。整个人类在某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我们都是小儿子。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拜偶像，我们自私自利，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完美的兄长。儿女具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了要来到这个地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恶、审判、咒诅、死亡，来接纳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来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十字架的原则是什么？除非父神牺牲了一位真正的兄长，生命、荣耀、圣洁都是他的，他为了来找我们就撇下了一切的圣洁、尊贵、荣耀， 并且他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些理直气壮的人，即使是活在罪恶、死亡、羞辱当中，依然不醒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对我们来讲，真正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兄长，他完全顺服了父神的命令，他来到地上尽心尽心尽力爱了父神，并且爱我们如同他自己，他赢得了一切，戒指、长袍、鞋子，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缘故，生命结束的时候被剥夺的赤身肉体。他没有得到肥牛犊，他得到的是兔；他没有得到荣耀的戒指，他得到的是荆棘的冠冕。但是他为了我们，福音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除非耶稣被剥夺，不然我们就无法穿戴；除非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不然我们就没法得到祝福；除非耶稣为我们承受死亡，不然我们就无法得到生命；除非耶稣为我们承受羞辱，不然我们就无法得到荣耀。这永远都是一个对等的交换。除非他为我们失去了他本该有的一切，不然我们就无法得到我们本该不配得的一切，对不对？所以这就叫恩典，这就叫爱。十字架的爱永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深度，十字架的爱也永远超过了人间所能想象的地步。所以你看到救恩对了我们来讲是免费的，是白白的，对不对？但请注意哦，不意味着没有代价，只不过这个代价没有让我们来付，而是他付了，而是他来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但请注意哦，他所付的代价不是金钱，他所付上的代价是他的生命。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偿还的债务是我们欠下来的，而他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所以你有没有为这一个真正的爱被感动和融化？而这是其中的关键。这样的恩典将彻底改变我们敬拜上帝的方式，这样的恩典和爱面前，我们就没有资格再继续活在罪中，或者也不能仅仅简简单单的说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而已。不是的，你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人生有一个极大的悲剧，就是我们其实都像这个小儿子，我们其实都失落了，我们在外受苦，活在罪恶、死亡、咒诅之下。但请注意，人生有一个极大的扭转和喜剧，就是该死的我们不用死了，有人替我们死，有人用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人生还有一个极大的应许和盼望，就比现实更真实的应许和盼望，就将来那一个真正的永远的筵席，将会为我们这些连在外面连猪食都吃不上的人预备好了，那一个羔羊的筵席为我们存留。阿们。所以你知道爱德华兹曾经说过三句特别激动人心的话，他说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第一，在福音当中，在信心当中，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这三件事情一定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知道的。这不是心灵鸡汤，不是按摩，不是这个成功学，不是心理学，而是福音当中的事实。这三件事实是什么呢？第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坏事有一天都会变成好事，是爱德华兹说的。第二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好事有一天都必定会发生，啊，有一天的意思不一定是在今生哈。第三，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最好的事情还没有来到，这是福音当中真实的盼望和应许。有一天耶稣会我们打开天上的大门，迎接我们进去享受天父的盛宴。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